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一组影视方面的消息。科幻片《超能泰坦》昨天上映，这部影片是由伦纳特·拉夫执导，萨姆·沃辛顿和泰勒·席林出演的。超能泰坦是一个发生在未来世界的故事，为了适应新的星球环境，人类展开了大规模的人体试验，随着试验失控，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昨天起上映的动画电影《玛雅蜜蜂历险记》非常适合家长带小朋友们一起观看。影片讲述了小蜜蜂玛雅冲出狭小的蜂巢，探索外面的世界的冒险旅程。今天上映的动画电影《恐龙王》根据白垩纪的生物环境，在中国各地实地取景，以霸主特暴龙为主角，讲述了一个刺激励志的冒险故事。由蒋雯丽、倪大红主演的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将于本月16号在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播出。来听本台记者张晓东的报道。 徐慧真的上古堡俊功演寿，四星逼我打你而起， 我们想要把永远。 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作为国家广电总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第一批重点推荐剧目，由蒋雯丽、倪大红主演。这部剧以一个小酒馆几十年的变迁为线索，在反映老北京胡同的生活变迁、社会百态和商业发展的同时，以一个小女人为着眼点，用真情、真心、真善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创业之歌。昨天电视剧在北京召开开播发布会，导演刘嘉诚和主演蒋雯丽、倪大红等众多主创亮相，这也是导演刘嘉诚继《傻春》《正阳门下》《情满四合院》之后又一部描写时代变革大背景下老北京人的故事。他说， 它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原来我们叫大前门下小女，就是一大一小，大是社会，小是个体。最后呢，就是因为也照顾了南方观众的一个欣赏习惯，就大家可能北京人管它叫大前门，就是更多的可能外地人知道的是正阳门，所以我们改成叫正阳门下小女人。它是从以小见大来展开的。 蒋雯丽在剧中塑造的女主角徐慧珍是一个小酒馆的老板，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浪潮当中，她与丈夫相互扶持，历经磨难，成为一名出色的女企业家。蒋雯丽说， 我特别感谢导演哈，把这个机会给我啊，让我能够挑这个大梁，然后演这么一个跨度40年啊，再次去挑战这么一个角色。我一看到剧本，我就觉得哦，这个就是欲罢不能，就是不忍心丢下。我就觉得一进那个场景就有一种幸福感。我如果不演好，我对不起。 据了解，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将于本月16号开始登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和江苏卫视幸福剧场。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明两天仍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但受扩散条件转差影响，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转差，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护，早晚出行还需适当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 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起。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周六的下午，欢迎你来到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度过一段读书时光。大家好，我是静乔。十一黄金周已经结束了，很多朋友啊，这个时候可能都会留恋自己在外旅行时看到的风景，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是啊，虽然假期结束了，我们要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上，继续着原来的生活步调，但是如果你想给自己再来一场旅行的话，那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在阅读当中给自己的内心来一场旅行。我们不是常有一句话说，身体和思想总有一个在路上吗？秋天的北京天气不冷不热，也正是读书的黄金时期，那就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走进大千世界吧。我们节目的宣传语是细细品味，好好读书。这句话不仅在每周六的节目当中我会告诉听众朋友们，在每次我们举办的线下活动的时候啊，我也会把这句话告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句话也成为了喜欢诵读小站的朋友们的一句经典。那天我在书店看到了这样一本书，和我们的宣传语同名，我就对它非常的好奇。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好好读书，名家给年轻人的读书课》。那这样的一本书，让我们好好读书，要读什么书？用什么样的方法读书？又是有哪些名家要给年轻人上这样的一堂读书课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翻开了这本书。原来啊，这本书是由四位知名作家，他们的名字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麦家、苏童、阿来还有马家辉，他们从自己的私人书单里精心挑选了20本，并用他们半生的阅读经验解读这些被他们翻阅了无数次的世界经典名著。那说到名著，你想到了什么呢？是儿时读过的安徒生格林童话，还是我国古典的四大名著，亦或是《悲惨世界》《哈姆雷特》《百年孤独》等等的外国文学？如果让你马上说出一些经典名著的名字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脱口而出说出很多，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一样。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想一下，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这些你能脱口而出说出名字的文学经典，你都读过吗？你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品读他们了呢？我们现在提倡阅读经典，因为经典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结晶。那每个人对于阅读文学经典名著也都有着自己的见解和感悟。今天我们就在这本书里去了解四位知名作家麦家、苏童、阿来还有马家辉，他们偏爱的经典作品是什么，他们又有着哪些独到的见解。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的是这本书的编辑，来自磨铁图书的张安琪，欢迎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磨铁图书的编辑张安琪，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好好读书。 那首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四位知名作家都分享了哪些作品。 这本书我们邀请了四位在中国文学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他们是麦家、苏童、阿来、马家辉，我们是精挑细选了20部，当然这20部都是这几个作家的心头，就是的白月光吧。这些书他们跟我说都，他们自己就经常翻阅，有些书都让他们给翻烂了，所以他们挑他们最喜欢的这些作品来跟大家做分享，一共是20部。包括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著，比如说《老人与海》，包法利夫人、城堡、小王子、麦田里的守望者等等，这些我们大家比较 耳熟能详的作品，当然他们的书单比较新，也包括了一些我们并没有很常去阅读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朗读者》《我弥留之际》《城堡》《寂静的春天》，这种就是涉及到一些历史啊、文化呀，或者是他们的阅读难度稍稍比我们平时读的有一些高的这些作品，他们也给我们做了一些分享。 那在这些书里面，像刚提到的《小王子》啊，《老人与海》，对于大多数的听众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了，甚至也有可能就是大家经常会拿在手里阅读，或者是就是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这样的书。那刚刚也提到了，这些书当中有很多是作家心目当中非常喜爱的、心中所爱的书。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麦嘉老师他最喜欢的书是哪本书？ 我们把麦嘉老师最喜欢的书放在了这本书的第一篇，就是《老人与海》。老人与海这篇呢，应该大家很多人都读过，但是麦嘉老师对他有特殊的感情。这本书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读了非常多的遍，而且这本书是他的一个写作的一个引导者，他从里边获得了很多的一个丰富的理解和素材。当然他也得到了很多的领悟，所以我们把这个放在了这本书的第一篇来跟大家分享。 这是这本书的第一篇，也是麦嘉最喜欢的一本书《老人与海》。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苏童他最喜欢的书是哪本书啊？ 我觉得作家苏童对《包法利夫人》这本书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我觉得他在讲这本书的时候，讲这本书里边的女主人公的时候最富感情，是他在这些作品的解读中额外着笔墨然后特别用心的一篇。 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解读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具体的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继续来揭晓这四位知名作家最爱的书单。我们现在来问一下阿来老师最钟情的书是哪本书。 阿来老师在评价小王子的时候说了一句，说他比圣经更纯洁，比诗歌更轻盈，所以我相信小王子这篇应该是作家阿来的心头好吧。 那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具体的来分享一下阿来钟爱的这本小王子。最后我们再揭晓一下马家辉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哪本呢？ 作家马家辉一直给我一种特别酷特别帅气的印象，香港的读者还称他为文坛小马哥。我觉得他很适合分析一些不走寻常路稍稍有一点叛逆的作品，而且他在这本书里边向我们推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他也是从自己的国外留学经历出发去分析这本书的。 这是这四位作家偏爱的名著，不过我们并不是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书单，因为书单大家在很多地方都能找到。但是如果你只是按照书单去把这些名著从书店搬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而没有去打开它们，或者是打开它们的方式并不正确，那对于广大的读者朋友来说也是非常的浪费。所以现在就会有很多的大师课或者是音频课，还有一些导读的书目，来从不同的角度用导读的形式来给普通的读者上一堂有关阅读读书的课。那我们首先就进入作家麦嘉的读书课。麦嘉认为，现在很多阅读是功利性的，是为了工作去读书，读的是工具书。他建议年轻人毕业后仍然要有读闲书的习惯，在人生道路上，闲书会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功效，读了不会当场见效，但是必然有它的作用。他在这本书的第一篇当中为我们分享的是海明威的作品《老人与海》。相信很多朋友都读过这本小说。那在解读这本书之前，我们首先来听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浩洋为我们诵读其中的一段文字。 鲨鱼飞速地逼近船尾，它袭击大鱼的时候，老人看见它张开了嘴，一双眼睛好奇异，牙齿咔嚓一声朝鱼尾上方的肉里猛咬进去。鲨鱼的头钻出了水面，背也露出水来。老人听见鲨鱼撕开大鱼皮肉的声音，便用鱼叉朝下猛地扎进鲨鱼的脑袋，正扎在两眼之间那条线和从鼻子笔直通到脑后的那条线的交叉点上。其实并不存在这两条线，只有那又粗又尖的蓝色脑袋，两只大眼睛和那咔嚓作响伸得长长的吞噬一切的两颚。 不过，那正是脑子的所在。老人刺了个正着，他使出全身力气，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把一只锋利的鱼叉扎了进去。他扎下去时并不抱什么希望，但是满怀决心和狠毒。鲨鱼翻过身来，老人看出他的眼珠已经没有生气了。接着他又翻了个身，身上缠了两圈绳子。老人知道他没命了，可鲨鱼却不肯认输。这时他肚皮朝上，尾巴噼里啪啦拍打着，两颚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像快艇一样划破水面。海水被他的尾巴拍打起一片白浪，他身子的四分之三拖出了水面。这时绳子紧绷了，颤抖着，随即啪，它断了。鲨鱼在水面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老人瞅着他，然后他就慢慢沉下去了。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浩洋诵读的《老人与海》这部小说当中老人与鲨鱼搏斗的一个场景的描写。在这段文字的后面，老人最经典的那句话，也是这本书最有力量的一句话，也是出现了。这句话就是：人尽可被毁灭，但是不会被打败。相信这句话也曾经给很多生在逆境当中的人寻找前进方向的动力。麦家又是如何来解读这本小说的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本书的编辑张安琪为我们介绍一下。 他先是讲了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其实它是来自于海明威在早年发表的一篇散文，这篇散文呢又是根据海明威的一个朋友的真实经历来写的。麦家就写了他是怎么把一篇散文扩展成一篇足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麦家写道，他要怎么把这个老人的故事变成我们的故事，我们大家的故事，人类的故事。我们在阅读这个故事时，不仅仅是猎奇欣赏别人的一次人生一个故事，它也要成为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故事。这就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也是它的难度所在。小说里要装进读者的人生，也要装进我们所有人的人生。 小说里装进了所有人的人生，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翻阅它，去品读它。这本书的语言也非常有特色，这与海明威的生活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大家也许会了解，海明威他是以一种电报式的文笔著称的，因为海明威最早是当过记者，当时的记者他只能用发电报的形式来给总部传递新闻。这些记者有一个习惯，就是惜字如金，能把一个新闻缩减到不能再短的一个长度。所以海明威呢，就保持了这种习惯去创作。这部作品它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精炼，它的语言没有任何多余的部分，非常的简单、干净、有力。麦家也提到了，海明威是在用一种电报式的语言在进行创作。本来文学语言可以是华丽的、斑斓的，但是他用一种非常简洁、明快，像电报一样简单的语言来表达一个文学的世界。这正正是海明威的博大之处。这就像是他捆着自己在跟别人搏击，又赢了对方。我觉得麦家在这本书里边去形容海明威的作品，去形容他的这种语言，麦家自己的语言就是一种文学。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我读到的关于海明威的作品解读里边非常具有文采而且具有情感感染力的一篇解读。我想这种作品就只有像麦家这样的作家可以写得出来。 听了麦家的解读，不知道你对这部作品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想要重新去打开它阅读它呢？那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作家阿来的阅读课。阿来解读的第一篇名著是《小王子》。在有请编辑进行介绍之前，我们再次有请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浩洋诵读《小王子》当中的一个片段，我们一起来欣赏。 《小王子》节选。我就这么孤独地活着，没有遇到过一位能和他推心置腹交谈的成年人。直到六年前，我的飞机在撒哈拉沙漠发生故障，发动机里不知什么零件坏了， 飞机上既没有机械师，也没有乘客，我只得单枪匹马自己试着进行修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飞机上携带的饮用水很有限，只能维持8天。第一天晚上，我睡在远离人烟的沙漠里，感觉比一个漂浮在海面上的遇难者更为孤立无援。可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有一个奇特的轻微的声音把我吵醒了。请你们设想一下，当时我是多么惊奇。那声音对我说，请你给我画一只绵羊吧。啊？请给我画一只绵羊。我豁的一下跳了起来，就像被雷击中了似的。我使劲揉揉眼睛，仔细查看四周。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小男孩，他正认真地瞧着我。我非常惊奇，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这显形的神童。请你们不要忘记，那时我正离人间世界108000里，而我眼前这个小男孩看来并不像是迷路的。他不疲惫，不饥不渴，也不认生害怕。他丝毫不像一个在荒凉可怕的沙漠中迷了路的小孩。当我定下神来能够说话了，就对他说，怎么回事？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他用轻柔的声音郑重其事地重复着他那个要求，请你给我画一只绵羊。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刚刚诵读的这段小王子的片段，大家在诵读小站日常版的节目当中也能听到。不过大家听到这段诵读之后，肯定更想知道作家阿来是怎么解读这本书的呢？我们继续有请好好读书名家给年轻人的读书课这本书的编辑张安琪，为我们介绍一下阿来对小王子的解读。 阿来对这本书的解读是从一个巨大的反差来讲的。因为小王子它是一个非常纯洁的童话作品，但是它的作者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又特别复杂的一个人，所以阿来把这种差异化的东西给我们讲出来了，而且讲出为什么这么一个复杂人能写出如此纯洁的作品。阿来在书中写道，我们会认为简单的文字应该是由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写的，但小王子的作者的经历非常复杂。作者圣埃克苏佩里生活在一个家境比较好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在飞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他的叔叔就曾把他带上过天空。圣埃克苏佩里描述过自己第一次乘飞机上天的感觉，他说这个时候人好像变成了上帝了。过去我们总是站在地上，想看得远一点就只能爬上小山，爬上树，爬上楼顶，我们最多能看几千米远的地方，但是一到天上就好像是用上帝的视角看大地、河流、山川，世界变得开阔起来。因此圣埃克苏佩里爱上了飞行，他成了世界第一批商业飞行员。 但是这样一个热爱飞行的人，他是如何开始写作，又是怎么写出了小王子这样的作品的呢？阿来继续在书中为我们写道，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战败，法国政府投降了，圣埃克苏佩里不愿意留在法国，留在巴黎，于是就流亡到美国，到了纽约。在纽约既没人知道他是一个著名作家，也没人知道他是一位有名的飞行员。他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住在简陋的又冷又湿的小公寓里，身体上的伤痛加上亡国之痛，使他的处境非常凄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这种极度的孤独当中，他写出了这本《小王子》。这本书里有他自己的一段经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好好读书：名家给年轻人的读书课》。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分享了作家麦家和阿来分别分享的《老人与海》和《小王子》。那在这本书里，作家苏童解读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福楼拜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啊，讲述的是一个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农家女艾玛的故事。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包法利，梦想着有传奇式的爱情，可是她的两度偷情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却使她自己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积债如山，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尽。在解读这部小说之前，首先通过一段诵读来了解一下包法利夫人。接下来要为大家朗读的这部分是小说《包法利夫人》开头部分当中讲述艾玛初进修道院时幻想唯美爱情的一个片段。初进修道院，她不但不觉得乏味，反而乐意与修女们相处。修女们为了让她开心，常常带她从用膳室出去，经过长廊去看小礼拜堂。休息时间他很少玩，对教理问答记得很熟，教务协理先生提问题最难的总是由他回答。他终日处在教室的温馨气氛之中，生活在这些佩戴铜十字架念珠、脸色苍白的女人中间，加之神坛的香烟、清冽的圣水和黄黄的竹燕创造的神秘氛围，使他渐渐变得懒怠了。他不听弥撒，只看书里面带天蓝色框子的圣画，他喜爱害病的绵羊、被利剑射穿的圣心，还有背负十字架倒在路上的可怜的耶稣。为了苦修，他有时试着一天不吃东西，还绞尽脑汁考虑许一个什么愿。临到忏悔，为了在那里待久一会儿，他面对口中念念有词的教室，跪在暗影里，双手合十，脸贴在铁栏杆上，编造出一些小过失。修女们在训诫时反复拿未婚夫、丈夫、天国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这些概念进行比较，在她的灵魂深处唤起了意想不到的柔情。在黄昏做晚祷之前，总要在自修室里读宗教作品，从星期一到星期六读的是圣史概要和弗莱西鲁院长的讲演录， 星期日则读几节基督教真谛作为消遣。浪漫主义忧伤的哀诉回应着尘世和来生的呼唤，齐声朗朗。艾玛头几回听得多么如神，大自然充满诗情的感染，我们平常都是通过作家们的传达接受的。艾玛的童年假如是在商贩去的店铺里度过的，这种感染她也许容易接受。可是她太熟悉乡村，太熟悉羊群的叫唤，太熟悉奶制品和耕犁。不过正因为她看惯了平静的景物，所以转过来就追求刺激。她爱大海，只爱大海的惊涛骇浪，爱心绿，只爱心绿点缀在废墟之间。一切事物他非要从中得到切身利益不可，凡是无助于他的心灵直接宣泄的东西他都视为无物，不屑一顾。他是多愁善感型的，而非艺术鉴赏型的，他寻求的是感情而非景物。解读这本书的是作家苏童，他说这本书是包含人性弱点的百科全书。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继续有请《好好读书，名家给年轻人的读书课》这本书的编辑张安琪为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这本书的作者福楼拜呢，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就是把自己想象成包法利夫人来去写他的。这本书虽然是讲的是女性的故事，但这个欲望的故事呢，也可以影射给男性。他写的其实是一个普遍的人性。苏童是这样解读的，这本书他写的是人性的种种矛盾，艾玛，浪漫、虚荣、自私、叛逆、不甘平庸，这一切似乎是人性的正常内容，不应该那么致命和邪恶。可是福楼拜描写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寻常的人性之树开出了不寻常的恶之花。到了小说的最后，很多人都是手拿着匕首横在艾玛的头上，艾玛最后付出生命，既是一种逃脱，也是一种忏悔。这样一部作品可以说是人性的百科全书。 在这本小说的语言方面，苏童说，这部小说是没法改的。很多伟大的小说，比如托斯妥耶夫斯基，你可以给他改掉一些，这样读起来会更舒服一点。但包法利夫人精炼到，你想到在哪里砍掉一句都是不对的。他经得住细细品读。作家苏童为我们推荐和解读的这本《包法利夫人》值得细细品读。这本书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一点点陌生，那接下来我们要推荐和解读的这本书，可以说大家对它非常的熟悉，而且它也是常年在畅销书榜单当中排名前几位的，那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香港作家马家辉解读了这本书。在节目的一开始，这本书的编辑也说马家辉是一个非常酷的作家，他解读这本书也是独辟蹊径。那他是怎么解读的呢？ 作家马家辉在解读这本书的时候，又采取了跟其他几位老师完全不一样的角度。他是从自己在美国访学，然后的一段亲身经历来做开篇的。当时他在学校里边注意到一个30多岁的年轻男子，这个男子呢，经常戴一顶红色的帽子，总是独来独往，其他的同学都称他为霍尔顿。当时作家马家辉还不太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别人就说其实这个年轻人是在模仿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因此马家辉注意到了这本书，然后他读了这本书以后，他也对这本书非常的着迷，他理解了为什么美国那么多年轻人都在纷纷模仿霍尔顿。麦田里的守望者讲述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这么一位年轻人在贵族学校念书，但是他对学校里的一切，包括老师、学生、功课都烦透了。他偷偷溜回家里，向自己的妹妹倾诉说自己的苦闷和理想。他对妹妹说，将来他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麦田和守望都是一种象征，麦田它可以象征童年，可以象征友谊、亲情、爱情。守望者呢，则象征一种发自内心的保护。几千几万个小孩子在麦田里玩游戏，附近只有霍尔顿一个大人， 当孩子们迷茫不知道往哪儿跑的时候，霍尔顿就站在悬崖边守望着，一旦有孩子往悬崖跑过来，他就把他们捉住，保证他们的安全，保护他们的天性。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诵读，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一个片段，霍尔顿在向妹妹倾诉自己的苦闷，由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浩洋为我们朗读。 我在想一些别的事儿，一些异想天开的事儿。你知道我将来喜欢当什么吗？我说。你知道我将来喜欢当什么吗？我是说，将来要是能他妈的让我自由选择的话。什么？别咒骂了。你可知道那首歌吗？你要是在麦田里捉到了我，我将来喜欢是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老菲比说，是一首诗，罗伯特·彭斯写的。我知道那是罗伯特·彭斯写的一首诗。他说的对，那的确是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可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还以为是你要是在麦田里捉到了我呢。我说，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儿，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不像话。 马家辉解读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就是要告诉那些处在叛逆和迷茫中的年轻人，你不是一个人，你还有一个人跟你一样，哪怕他是一个虚拟的霍尔顿。这位霍尔顿拼命地想在这个纷乱压抑的世界里去寻找一个出口，想远离这个媚俗的世界，但其实他更渴望有一个守望者来守护自己，把自己从这种媚俗的世界里拉出来。当他找不到那个人的时候，他便把自己变成守望者，转换一个身份和角色，转而去守护那些像他一样需要被保护、被释放天性的孩子们。所以马家辉是从他的一种亲身经历，从他的观察里去为我们解读这本书、理解这本书的。 麦田里的守望者守望的是一切美好的事物，而这本书里的四位作家用他们自己的读书经验和独到的导读，引领着我们走向经典名著阅读这件美好的事情。如今快餐文化盛行，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生活中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名著的导读成为了一种流行趋势。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也向大家介绍过一本书，是由著名的文学编辑来导读我国80年代几位著名作家的作品，来了解他们作品的内涵。那我也了解到，有很多的文化学者也从他们的角度导读过许多中外名著，而这本书是从作家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对经典名著的理解。 我们也很想把很多的好书介绍给读者，但是很多好书它其实是有一点点门槛的，就是我们跟写作者他的那个见识、时代都有一定的疏离，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写作者的一种意图，所以这就让我们跟很多好书失之交臂。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其实需要一个引导者来去帮我们接近这些好书，所以我们做了这么一套书。至于这本书的作者，我们觉得应该邀请一些 很权威很专业的写作者来为大家解读这些文学名著，因为他们也是文学的创作者，在精神领域上跟这些名著的作者有着一些共通点，也许由他们来为我们解读的话，我们更能理解名著的精神世界。 作家马家辉曾经把阅读比喻成一场妙不可言的旅行，他说阅读是人与书与作者相遇，山一程水一程，同行一般，美好不下于旅行。阿来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读书观，他说我阅读是随时随地，只要有条件是每天一定要进行的事情，甚至如果哪天有事情阅读计划没时间完成，我宁愿将正在进行的写作暂时放下，也要把书读好。坦白说，写作有时候更像是本职行为，而阅读则主要是跟自我的灵魂有关。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些经典作品以及知名作家对他们的导读，也是希望在四位作家的领读之下，让更多的读者了解那些经典作品值得一读以及如何读懂经典。当然读书不仅仅是一件自我的事情，也是需要分享的事情。诵读小站也举办很多的朗读沙龙来跟大家分享经典的好书。那在下周三就是我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了，为了迎接这样一个节日，也希望大家通过诵读的方式向自己的亲人长辈送去一份祝福。诵读小站明天下午2点到3点在北京图书大厦举办一场以让陪伴很长重阳节主题诵读沙龙，我们邀请了国家一级演员杜宁林，还有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吴勇，一起跟大家分享孝老爱亲的经典篇章。想要参与这次活动，大家也可以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留言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将会有工作人员及时联系您。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下午2点我会在北京图书大厦2层的诵读小站等待与你一起诵读。我是静桥，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炉火旁打灯，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早已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我感觉啊应该是非常的难得哈，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哈。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